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大会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电视机前观赏了全程实况，还有很多朋友到今天还在通过重播新闻图片一遍一遍回味当时的情景。那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大阅兵又是怎样的特别感受？实地探访观礼现场能有哪些特殊发现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来自大阅兵现场的报道。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在周日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在本次纪念大会对参阅17日外军方队进行医疗保障的两位医生，讲述了他们在现场看到的来自国外的官兵们训练的情况，以及这些外国军人为了能够完成这次任务所做出的努力，甚至于生病受伤的特殊经历。节目播出之后，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反馈，希望能够了解更多有关这次阅兵的故事，希望能够听到更多我们看到的整齐的方队威武的装备背后的经历。今天再为大家请来我的两位同事，他们都是这次纪念大会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在我们9月3号的直播节目中多次连线为大家现场报道的新闻广播记者马俊，马俊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作为观礼嘉宾出席活动，在天安门前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群众代表一起检阅方队的新闻广播记者连心源。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今天可以从两位的角度帮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5天前天安门广场前的盛况。首先我先要问一下马俊，当天的直播过程中一共你发回了几次直播报道，回来之后又做了多少个录音报道，分别在哪些地方进行采访和报道？ 应该说当天呢整个的连线直播过程当中的连线是2次，但是直播结束后马上进入了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时段，然后又进行了一次连线，是3次连线。回来的时候制作了2个录音。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作为记者的话，其实采访区域也就是局限在你的这个观礼台，所以我就是在观礼台上穷尽一切办法采访到更多的人，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完成了所有的这种记录和采访的过程。 而且我看你后来发回的节目发回的这个照片也是一路走一路在发报道。 对，一路走一路发报道，其中这个在整点的那个连线就是走在路上了，突然要进直播了，然后我跟曹丽老师也是我们的记者，我们就坐到了地上，在地上完成了交替的这样一个连线的过程。 大家听不出来你们发报道的这个就是条件是有多么的特殊，是有多么的多元。 所以我们为了记录那一刻专门自拍了一张照片。 另外我要特别介绍的是连心源，不仅仅是我们包括我个人非常羡慕的观礼嘉宾。他把自己观礼的经过通过我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的公众号还做了图文并茂的记录，取名叫连连看阅兵。我今天早上还又翻了一下，发现这个浏览量非常非常的可观。作为你个人来说，是不是觉得作为记者当时经历了这个很难得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不记录展现一下你的这个所感所闻，会觉得非常浪费，甚至心里憋得很难受呢？ 对，实际上我为什么要发这篇在我们公众号上发这篇文章啊，实际上就是 在同一天，就是九月三号同一天，九月二号，其实很多人就在朋友圈里晒那个观礼的那个请柬，对，请柬，实际上很多人是 P 把自己照片给 P 上去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实际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哈，比如说你的那个观礼确认请柬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你这作为观礼嘉宾你是怎么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是， 所以我当时就 这些都是悬念， 对，都是悬念，包括我自己也很好奇，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阅兵之前是进行过一次演练，我们也有同事参加过这个演练，他们据说当时是凌晨一点，他们就在某个地方去集合了，然后再统一乘车还是统一什么方式进到这个天安门广场，所以我当时我就很好奇，我说我们九月三号当天早上我们是会怎么进到这个广场，然后怎么去有什么样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我站在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要去参加观礼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角度，我都会很好奇，我想别人应该也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所以我就决定说发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然后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这个幕后的一些故事。 连连看是在新闻热线的公众号做了一个图文版的解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一个广播版的大家通过电视看阅兵呢，可以感受到这个信号，这个图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几十个机位的我们可以算得上在电视上看了一次空中视角的检阅。那么两位今天来到直播间，介绍大家介绍你们的感受，当时是自己一步一步的丈量，一分一秒的感受的，可以算作是陆地视角或者是最贴近的第一视角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从你们这个视角看出去所见所闻所感。咱们先说集合，刚才林新元也谈到，我们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集结直播当天呢，受阅队伍凌晨是从四面八方向指定地点去集结的，有一部分也是通过了我们台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集结的这样整齐的这样景象我们知道作为报道队伍和观礼的嘉宾肯定也要很早就行动，那么具体来说，两位给大家说一说从记者和嘉宾两个角度是几点集合的，当时赶去现场是怎样的经历和心情，还有哪些见闻 我先说，管理嘉宾先说。 好， 对，那个我实际上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是头一天晚上，也就九月二号晚上，我们就到了这个集合地点附近的宾馆。我们的集合地点是在五棵松附近，然后我们是头一天晚上到那个附近的宾馆去住宿，然后第二天早晨的三点半我们就起床了，然后三点半起床各种洗漱之后，四点钟我们在宾馆大堂集合，然后统一就是集合之后，然后再步行到了这个五棵松地铁站，五点钟到了这个五棵松地铁站，然后。大概是五点半左右就开始就是排队开始进入到这个地铁站里，因为我听说哈，就是观礼人员的入口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在五棵松地铁站，一个是在四惠地铁站，其实据说就是有两个入口，所以这个观礼人员的这个集中地点，一个是在五棵松附近，一个在四惠附近的好多宾馆都住的这个观礼人员，然后我们那个进到地铁之后大概六点钟，然后上地铁，然后 坐专车 据说这是专列 地铁专车， 地铁专列对，但实际上我们从五棵松上地铁之后并不是说直接就一号线直接把我们拉到这个天安门东或者天安门西对，和我们这个预想的有差别，实际上我们是到了复兴门换乘二号线，然后在这个前门站出来，前门站出来之后呢，我们因为我的这个观礼的看台是在叫东区的看台，所以我们是在前门站的，我是在东南口出来，从那出来之后，然后那边有一个进入天安门的一个安检口，对，实际上我们进到五棵松地铁站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安检口，有一个就是要查验你的这个观礼的这个请柬和你的那个嘉宾卡的这个口，然后这个前门站出来之后还有个安检口，等于是要经过两道这样的安检过程。对，这是我的这个集结的过程，下面吧，去年。 轮到我了，我们也是在头一天，就是在我们的集合地点是在这个中华世纪坛，我们在中华世纪坛附近住下了，然后那天凌晨是两点钟的时候起床退房，然后因为早上特别早，然后那个街道没什么人也没什么车，感觉空空的，然后也在这种空空的街道上一路步行，我们大概走了有40多分钟，后来因为装备实在太多，就是曹老师还带着摄影的器材，所以打了一个车，然后在三点钟的时候赶到了集合地点。我们大概在集合地点是等了两个小时，因为有很多的媒体需要在那儿集合安检，然后最后是乘车去的天安门。在这个集合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就是来自各个地方的记者都需要在那儿去集结。 所以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新闻人物，他是就是香港卫视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吴小莉，当时也是睡眼朦胧，我看一个特别高然后很高挑很漂亮的一个女子，我就问曹老师，我说那是吴小莉嘛，曹老师说是，然后我心里在想，可能在这个集合面前所有的记者都是一样的，不论你是名记还是我们这种小记者。然后整个其实最开始集结的时候，因为确实是非常的早，确实有点睡眼朦胧的这个感觉，然后等着这个车把李运到了天安门广场，因为我们当时是直接在那个天安门城楼前面下的车，然后去到也是我是在东区的临时看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天空已经开始有点微微的泛这个朝，已经有朝霞了，然后天安门城楼也是披着这个霞光，特别美。然后天安门的这个整个长安街沿线，你看到很多架着的话筒，可能是当时这个现场收音的需要。然后我那个看台区域旁边就是解放军军乐团和合唱团，所以你们看着这个长长的那个话筒架子就在那个前面架着。就像一个一个的螳螂或者一个一个的机器人一样的，特别有意思。当时本来是睡眼惺忪的，然后到那个时候就突然感觉就很振奋了，就突然就热血上涌，感觉啊、哎，赶紧想要马上投入战斗那种状态。 是， 但是这个时候观众还没来。 观众没有，等于是你们先，等于是你先到，然后联系员后到， 记者先到。其实，在我们之前，央媒的记者可能大概一点多钟就在那边集合，三点钟就就位了。就是说，其实记者也是为了呈现这个报道，也是需要比较拼的。 对，你像我们观礼的话，就是不到七点到了前门那个地方，不到七点到那地方，然后大概排了一个多小时这个队，然后安检才进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对，然后我也想补充一点，可能刚才说那个专列，可能很多人对很多人对这个地铁专列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到底什么样，专列长什么样？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普通乘坐的一个地铁列车，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然后因为观礼的人员很多，据说整个广场的观礼人员总共有4万人，所以实际上那个地铁列车还是挺拥挤的。当然和这个早高峰那个地铁还是好一点啊，但是还是很挤。对， 从两位刚才讲述的这个状态。从两位眼睛中放出的这个光芒，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回想起那一刻的时候还是非常兴奋的。我也可以想见，虽然都是3点多或者2点多起床的，但是能够在现场参加那个活动的所有的人内心都是非常兴奋的，是不会觉得苦和累的啊。 对， 那两位刚才也谈到可能记者这方面要早一些，可能5、6点钟到场啊，观众可能是7点多到场，可能8点多就位，但是距离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做什么啊？不知道两位想起来对现场还有哪些事情印象深刻的？ 还是我先说嘛。 对， 实际上我们进到这个广场之后，因为广场布置的非常漂亮哈，就是彩旗，就是怎么说，红旗招展，然后那个鲜花什么的都很多，然后我们就各种拍照。对，首先要把这个就是这一刻这个作为历史性或者纪念性的一刻把它拍下来，就是拍照我们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因为观礼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嘛，我们就担心说那个各种那个，所以我们就上一趟卫生间。就是这里边有我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是，就是因为合唱团的官兵，就是在广场这边合唱团的官兵，他们也要提前的这个上一趟卫生间，但他们是整个是排着队，然后整齐的这个列着队，然后到那个位置，就是然后我们大家纷纷的围观哈，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他们也特别注意这样自己的这种行为的这样的一个 我看资料说有2400人 是 对。 是 啊， 马 俊， 我来想一想，就是刚才说到，其实我们到的时候是5点多钟就已经到那个天安门城楼那个地方了。然后当时印象很深的是，除了记者到了，那个现场其实官兵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是在训练的这个状态，还是在反复的磨合。因为我在那儿的时候，就在那个天安门城楼那个旗杆那个地方，我就看到了国旗护卫队，就是在这个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这个旗杆这个之间反复的来往的磨合训练，然后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这种持枪非常英姿飒爽的这个动作，然后也是非常兴奋，拿着这个手机一路在拍他们。而当时呢，在整个长安街上，你可以听到这个口号声。就是而且是非常整齐的这个脚步声，徒步方阵的这个队员也是在场上进行训练，可能也就是没有到最后一刻，大家也都卯足了劲儿要把最好的这种精神状态拿出来。而我在的那个区域刚才讲到是在这个 合唱团的旁边，因为我那个东区临时观礼台呢是一个长城形状的那个搭建的那个观礼台，我们就在它的那个边缘上，旁边就是合唱团。然后我印象非常深的，也是我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当时跟我们一块儿观礼的，就是有一个解放军报的一个记者，他的儿子当时是在这个合唱团当中。 哦， 对，但是 他能看见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站起来是能看见儿子，但是也可能只能看到儿子那块区域。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儿子离他非常近，近在咫尺，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打招呼，他也不想去影响儿子当时的这个呈现。 但是父子两人在这样的场合，在以这样的方式相遇，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对，而且他们同样都是军人，所以就觉得更加的有意义。他跟我讲说，儿子是90后，然后而且整个合唱团的这个官兵大多数都是90后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分层，所以觉得这也是新一代的这种人的这种精气神的一个体现。 我要求证一件事情，报道中说这2400人的军乐队和合唱团他们是一刻不停的啊。 停了有就是 中间会哦，当然比如说主席讲话的时候他们肯定是 这样的，对， 但是就是需要的时候，整个过程中他们是始终在那儿一直做这样的工作。 这个乐队是在一直在演奏，然后合唱团呢就是需要有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唱，但是当天特别热，就是整个非常暴晒，但是你像我们都穿着短袖，但是他们就是需要穿着这个 穿礼服， 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 好，接下来我还想咱们继续按时间往下走的话，我印象中当时习主席在现场的讲话给所有人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个讲话虽然不长，但是要表达中国对于历史的态度，也阐述中国的和平观，尤其最后三个必胜都让大家非常的振奋。不知道两位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聆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当时？ 对，实际上哈，就是实话说，就是因为当时在现场实际上可能没有大家在电视机前听得那么清楚， 是 因为实际上广场很大，它的这个音响的覆盖可能还是怎么说，就是还是有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说就是现场我们大家都特别安静，然后侧耳倾听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哈。我也对这个您刚说那个三个必胜非常印象非常深，然后其中还包括一个裁军30万的这个信息印象非常深。三个必胜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叫正义必胜是吧，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因为我自己是在5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台推出一个大型的一个系列报道，就是关于这个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这个 5月份采访，一直延续到今天。 是，然后我是去了东北去采访，然后对这个和平这个东西感受特别深刻。我们当时去东北的时候，我去了那个平顶山惨案这个纪念馆，确实当时给我非常震惊，就是那个年代的人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所以我在现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对， 你谈到这个采访，我也插一句话，就想起来就是两位采访之后后来还在我们的节目中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回顾和讲述。那这样的话联系到两位的在就是各地的这样的采访，那么在天安门前再看到这些老兵的时候，不知道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马军， 当时其实就是老兵从你身边这个经过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看台虽然是在这个观礼台上，但是其实距离这个长安街上走过的这个老兵还是比较远的，可能在你面前他们在这个车上只是一个点一个点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当他们从你身边走过的时候，真的觉得心绪难平。我当时就一直在鼓掌，而我旁边的所有的记者也是在鼓掌，这个观众拿着红旗在对他们喊，因为当时他们从身边走过的时候，你心里非常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再过几年他们就不存在了，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合，他们是对于那段历史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者，而正因为他们的这段见证，让我们有这种不屈抗战的历史能够为更多的人知道，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的感慨。而且我就想到了我之前在重庆去采访的时候见过的那些90多岁但是依然风骨犹存的这些抗战的老兵，你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能够诠释这个民族的那种铮铮的铁骨，然后我们现在对他们感觉就是和平年代，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我们总觉得欠他们一点什么，你除了能表达的就是你的掌声之外， 真的找不到其他的更好的方式。 我们确实欠他们的，因为我们的今天是他们用自己的这些当时的汗水和鲜血换来的。 对，当时我们那个观礼的这个看台上也是，因为我记得老兵方阵应该是第一个方阵， 是 第一个方队过去，然后就是雷鸣般的掌声，我们大家真的是都很激动。当然就是确实是我们在现场看没有大家在电视上看那么清楚 啊， 对，比如说老兵的敬礼啊，或者老兵眼含热泪啊，其实我们现场是看不到的，也是我们到事后就是从现场回来之后，我们看了这个重新看这个直播，重新看这个一些图片哈，看到其实还是非常感慨。对， 确实从两位刚才的这些讲述，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就是近距离接触受阅队伍，跟我们在电视机前看是完全不同的，各有各的震撼啊，可以这么说。那么大家同样非常关心的这些徒步方队、战车和空中方队经过的时候，不知道两位记者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发现？还有大家带着观礼和两位带着观礼和报道双重任务去到阅兵现场，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大会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电视机前观赏了全程实况，还有很多朋友到今天还在通过重播新闻图片一遍一遍回味当时的情景。那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大阅兵又是怎样的特别感受？实地探访观礼现场能有哪些特殊发现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来自大阅兵现场的报道。 北京时间12:41，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在我们9月3号直播节目中多次连线为大家现场报道的新闻广播记者马俊，另外一位是作为观礼嘉宾出席活动的新闻广播记者连新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我记得我个人啊，曾经去三军仪仗队采访过一次啊，当时在他们的操场训练的操场看他们从我眼前齐刷刷通过的时候，确实是那种我们生活中那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激动，那种震撼啊。那这次两位从现场看到这么多的方队，这么整齐，这么庞大的这个排面，齐刷刷的就是踏着正步从眼前经过的时候，是有怎样的感觉？马军是不是有一种已经醉了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醉了。就是其实除了你视觉能够看到的之外，其实你耳朵能够听到他们就是咚咚咚这样非常刚劲有力的这种脚步声，当时就觉得哇，这就是我心跳的速度，就跟他们是完全是一致的了。然后印象很深的是，因为我们确实从这个观礼的这个角度来说看不到特别细节的地方，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一个排面一个排面横平竖直的，一个方块一个方块非常整齐的往前挪，就觉得你感觉特别特别震惊，你就觉得这 感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是 确实我可以想象。 对，实际上你刚刚说，对，我的感觉也是无法用言语，因为我记得头一天就是那个阅兵头一天哈，朋友圈里就有人发一个笑话，就说大家赶紧那个看点什么形容词，免得到第二天的时候只能说用帅什么漂亮这个来形容。但是我说实话，我到现场看的时候，还真也就只能用这些词语。然后后来我看还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什么看完他那个这个阅兵，看完这个方阵之后，整个什么强迫症整个都治好了。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在现场其实实际上我就一直盯着那个，因为我是应该是横向，我横向吧哈，我就看他那个到底齐不齐，我就一直在盯着看。我有些许的强迫症，但还真没有看到一点不齐的。对，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特别逗，就是当时他们一路走过的时候，就是那个军乐曲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就一路在那儿哼。我其实感觉这个你在现场会有特别强的这种代入感，而且你也会觉得特别骄傲自豪，这是我们人民的军队嘛。 那天我们做直播的时候，在节目中也谈到，就是如果说你要做到米秒不差走路，要排这个方队是很难，但是后边的这个装备方队也要做到米秒不差，而且实际上比每米和每秒这个要求要更苛刻啊。但是这些装备他们也做到了， 对 啊，当这些轰鸣的坦克，然后我们的这些导弹方队，甚至后来的空中方队经过的时候，两位是不是就已经 难以自持的激动的这种感觉了。 实际上我们在现场，大家可能看电视的话，你会之前从电视画面知道他这个坦克方阵要来了，但你在现场上看不到的，你只能听到轰鸣的声音，你由远及近的慢慢的过来了，就你会知道说有那个哪个就是那个方阵要过来，就是。然后这种，然后慢慢的看着他那个开过来那种感觉，确实很震撼，而且还有些许的，还有一点那个青烟吧，也烟腾起，然后他的坦克压在地面上，轰轰那个声音，你整个人都感觉在震动，你坐在那个看台上，有这种感觉，很震撼。 对，而且到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我怎么这么说呢，就是感觉我平常的军事知识积累怎么那么少，我只能管所有的看起来像坦克的叫坦克，看起来叫装甲车的叫装甲车，然后圆柱形的叫导弹，但是具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时候特别好的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我们旁边有一个军报的记者，他是一个非常资深军事专家，就在跟我们介绍不同的坦克，包括不同的这个导弹有什么样的性能，包括说到那个有一个洲际导弹，然后它能够全世界各个角度这个所向披靡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是你能感到就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发展，当时 还是很自豪， 很自豪的。 那还有就是来自国外的这些愿意在天安门广场同样表达和平理念的这些外军的方队和代表队经过的时候，两位有哪些发现呢？ 我是比较我就是怎么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三个人的那个方阵的那个阿富汗，对，还有一个是瓦努阿图吗还是斐济，就是穿裙装的那个，对，我觉得都还比较特别。就是阿富汗这个呢，我是觉得就是阿富汗现在处在一个战乱之中哈，然后国家也处在一个就是困难的一个时期，他们能派人过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一个聚会，我觉得代表怎么说，就代表一种态度，确实是。和平非常珍贵，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有深意，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我觉得里边还有深意。对， 我在这儿要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个信息，前就是刚才也说到星期日的时候，保障外军方队的我们的医疗组的专家在这儿介绍了外军的情况，当时就谈到阿富汗这个部队，阿富汗来参与阅兵的代表队，其中有一位军官，他的孩子刚刚在上一场当地的这个袭击中遇难啊，所以说他也谈到就是在接触这些外军的时候，刚开始不知就是对他们来参与这个活动的这个意愿理解的不是很深，近距离接触之后发现这些来到北京的人，他们非常非常看重这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一次大家共同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有很多军人他们都把这一次在天安门城楼前走过，然后看作自己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大事。 对，就说国外就是国外的他们走方阵或者走他们那个军人的步伐跟那个中国的军队就是会有些许差别，他们据说是也是根据这个中国的这个包括乐曲的这个节奏哈，中国军人的这个 步 伐有些调整。对， 好，我们再说一点我们专业的事情啊，马军这次报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还有就是大家也关心跟你一起采访报道的咱们北京电台的三位记者，新闻广播的记者曹丽，交通广播的记者七天，其实加上你是三位记者，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有哪些特殊的经历和感受吗？ 其实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因为你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可能你自己就是不论你使多大的力，可能你能采访到的也就是你这所在这个区域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就是选择采访对象对于你来说还是挺费功夫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考眼力的过程。我当时我当时为了就是因为你采访观众不能让他的感受或者他的这种想法有雷同，所以你尽量要区分不同的这种这个身份啊阶层啊或者是他的这种代表性，所以比如说我看那种穿西装这个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我就想他是不是华侨或者是有一定这种身份的人，然后就去找他们，然后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就是少数民族，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穷尽这种资源，然后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他们去采访会比较那个，然后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我想其他的像曹丽老师还有七天像曹老师更侧 重是在于就是整个军事装备，然后传达这种和平阅兵的这种理念，可能他需要补充的这种军事方面的知识，可能对于我们记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毕竟不是做专门的军事报道的记者。另外对于七天来说，他可能更侧重的是在于就是他所在的那个方阵是在西区那边，西区看台有很多是当时就是为解放军送粮送水的这种更就是叫老乡啊，对，之前老乡们他们的后代所在的这个区域，那怎么样去挖掘这个背后的故事，可能对于记者来说也是挑战，因为毕竟你的采访时间非常的有限，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去给大家更多的这种内容呈现。可能大家听到我们连线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但实际上你需要很多的采访，然后去筛选出你觉得有用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观礼台是一个观礼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前线记者来说也是一个战场。 在这儿我要由衷的赞一句，就是我们的记者确实非常多面的，非常多能的。因为当时我跟牛莉那个时段连线，跟七天做连线的时候，像你说的，他虽然是跟这个之前的这些老乡他们的后代在一起的，但是当时需要他讲的是这个空中方队飞过的时候那个现场的观感，他讲的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生动啊。我们说这么大一个活动组织起来，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组织整个过程中，从开始到结束，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说秩序卫生，都需要大家自觉的参与，自觉的维护。后来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观察和见闻，还有一些评论发在网上。不知道连心源，你对于现场在活动结束之后的观察是怎么样的？对于观众的表现，你打多少分？ 我觉得打80分吧，还是比较不错的，整个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20分扣在哪儿呢？就是那个散场的时候，撤场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发现有个别的这个观众啊，个别的观礼嘉宾，然后留下了一些垃圾，包括喝完的这个矿泉水瓶，对，所以我觉得这块还是说还是要加强，应该是说，我记得就是有朋友跟我说，我自己是没有去过那个日本，有去过日本的朋友跟我说过，他说在日本的话，很多人就是在参加重大活动，或者说多少万人的聚会完了之后，这个现场一点垃圾都没有，是吧？我觉得这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除了说军事，除了说很多经济之外，我觉得国民素质这个竞争，我觉得这是根本，对。 节目的最后，通过两位这一次观礼和采访报道，不知道两位对于我们的职业对于这次纪念大会分别有怎样的感触，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作为记者来说，每次这样的重大活动的现场报道，可能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功力和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它也能够反映出你平常知识当中所欠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大的报道的磨练，也是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实战的经验，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做得好。而且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参加阅兵的这种现场的报道，可能你更多的有一种跟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对，你就会觉得那你真的是没有理由不做好你现在的这份工作。然后你说套话叫添砖加瓦为咱们的祖国也好，或者是你叫就是尽一点点绵薄之力也好，所以我觉得对我还是触动很大。 第一个感受就是时间短，就是怎么一会儿就结束了，这种感觉太快了。第二个感受的就是看完之后哈，就是在网上传了一张图片，就是周总理好像是站在那个城楼上的图片嘛，就是配了一句话叫做这盛世如你所愿。对，我当时一下就特别感动，就那种感觉，就是当时飞机不够，周总理说再飞一遍吧，但是我们这次不用了，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军事力量，足够的飞机，足够的这个坦克，足够的这个人员，对，确实是盛世这种感觉，我真是跟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 好，通过两位刚才半个多小时的讲述，我们对这次70周年纪念大会的了解更加生动、更加深入和更加具体。可以想见，未来我们对于这样的大型活动，包括这种全国举国欢庆的场景，将 不再是从一个视角来观察。那么通过多方面的信息的相互组合，有助于我们立体的看清整个事件，也有助于我们立体的体会每一个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它的感觉、它的意义和价值。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牢记人民的托付，全心全意来服务，时代需要焦裕禄，呼唤更多好干部。哎，这回没读干班啊，别着急，下面就有了。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